都好悲哀。香港人嘅人均壽命係全世界最長嘅。 係啊，數一數二。 係啦，但係咧，香港人係亦都係全世界數一數二不快樂。 唔好淨係話屋企嘅地方細，你知唔知？就算你喺寫字樓，你自己諗下，你冇自己任何嘅私隱。 就是因為到你人生某一個階段咧，你就會發覺有啲嘢唔係 add on， 而係你又會慢慢失去。 係。 鄭成功原來就係呢個平湖嘅千里濱嘅海灘嗰度出世嘅。鄭成功個媽媽其實係日本平湖人嚟。 根本每一個時間都係發生緊自己身上面嘅嘢咧，其實我哋係唔知嘅，我哋係唔記得嘅。 美國遊客嚟到香港，當然佢會喺洛克道啊、酒吧街啊嗰度喺度消費啊等等，或者蘭桂坊啊咁樣。但係唔會因為咁樣而蘭桂坊成為美國嘅商人嘅天下。文化旅遊，世道人心。我係劉世良， 我係邝明孙。三不管，逢星期一晚8点到9点直播。 嗱，如果個 B B 仔30年前出世時候咧，今年已經係30歲啦，咁啊應該過咗好多好多個寒暑噶啦嚇，即係由幼稚園 K 1 K 2 K 3咁啊升到小學6年，跟住中學啊，唔知讀國際學校還是主流學校啊，跟住又讀大學或者出嚟做嘢30年啦，有啲已經成家立室。但喺我哋今日啊謝志峰講嘅口中，30年好似尋日咁嘅事。仿如昨天。今晚我們有謝志峰，當年的亞洲電視記者，還有麥燕廷，也是當年的新報的副採訪主任。我想問麥燕廷、麥姐，今天我們有手機，已經是做30年，在科技上就是一日千里，即是要用回小學教過什麼叫一日千里，真的是一日千里， 30年 即是你醒的時候，你班人去冬眠30年之後回來，原來30年前呢即有fax 機就有咗啦，啊傳真就有咗啦，但係即係一定咧，手機咧出世咗啦。 而家啲人唔知道咩叫 fax 機啫 嘛。 喂，你個手機當時個嗰個水壺係咪叫 Motorola？ 係啊 ，Motorola 發熱啊。 anyway， 同埋全北京應該得3部，如果我冇記錯。 3部 ，Motorola。 咁啊，仲有2部喺邊個手上？ 一部港台借租啦，都係當時租可以租嘅，得3部。 係。 應該有一部喺港台度，一部咧就應該係怡和。 係。 另外一部我而家唔記得咗係邊個？ 香港租的上去還是喺北京租？ 喺北京租嘅應該。 O K 啊，你諗下當時啲即係手機係幾咁矜貴啊嚇，唔係而家咁咧就係即係隨便買價咧鴨寮街啊，或者咩平到不得了，冇呢家嘢嘅。O K，anyway 繼續講啊。點傳啲新聞翻嚟香港？如果係報館， 佢哋就人肉走帶啦。其實我有時我都要嘅，我走菲林。即係如果係啲，即係我自己覺得啦嚇，影到嗰啲相咧係重要嘅。又佢又停咗傳真嘅話咧，我就要都係要人肉走帶去機場，藝人幫我帶翻嚟。然後就叫啲特發咧就去機場接咁樣咯。咁如果係即係順利，又時間又夠嘅，即係早少少咧就可以你。曬咗之後咧，然後其實係可以都係傳真翻嚟嘅，相都係可以傳真嘅。不過就要即係耐少少咁解啦。稿都係咯，稿又係咧。我哋每晚寫完之後咧，就平時咧嚇，即係無風無浪嘅日子咧，就拎落去酒店嘅即 係 商務中心嗰度傳真。嚇、咁就 嗰啲係 排下隊啫。佢唔係咁計嘅，佢係計時間。 哦 ，OK。 1分鐘11個幾啊？如果我冇記錯。 OK。 咁你傳幾耐？通常傳一張紙係要分幾鐘嘅。咁你即係無風無浪，你就可以咁樣傳啦。咁但係大家都知啦，即係佢一講話戒嚴，應該係5月19係嘛？即係講戒嚴之後咧，係有幾日咧，即係商務中心就唔同你傳。咁大家就真係企喺度啦。於是咧就讀稿咯。 哦，即係用長途電話讀翻。 長途電話讀翻去，咁對方就係對方錄嘅啫，即係香港嗰邊又錄咗，然後之後先要再揾同事慢慢即係。 哦，錄音 啊。錄音，然後咧就佢再寫翻出嚟，又拎去執字啊咁樣。 當時咧就 對住。繼續。 當時咧就係個通訊咧，除咗電視台嘅衛星之外咧，基本上咧就係兩樣嘢嘅啫，一個咧就係傳真機，一個就係長途電話。但電報更耐啦，係咪冇人用打電報嘅？好啦，咁兩樣嘢。但係都係限制於你有冇長途電話線攞得到， 如果你攞得到有長途電話線咧，你就可以好似阿 Mark 姐咁啊讀稿落去，跟下邊咧就揾個錄音機錄曬佢，跟住咧就聽翻嚟逐句抄翻落嚟。我就試過一次咧，就唔係六四期間，不過即係前後啦。前唔係後，等電話等一路等唔到條電話線，大家用忙啊，咪北京飯店嘅咧，等到十二點，唔知即係食完飯寫完稿，等到十二點都冇。最後尾又翻電話通啦。咁下面嘅採訪主任咧就係得啦，你唔使傳落嚟啊，我同你寫曬啊。 O K， 得 咁慘， 所以係咯，即係要打通嗰條 I D D 線咧，嗰陣時嚟講唔係咁容易嘅，好多時都佢又忙啦，有時咧傳傳下又斷咗線啦，你由頭又嚟過啦，即係。淨係呢啲咁嘅技術性嘅嘢咧，已經搞到你咧，真係頭都大埋。咁而最慘咧就係，所以即係當你發現如果佢真係要所謂 black out 你咧，其實佢就會揀啦，佢就係唔俾你，就係唔俾條線你咧，你已經夠噶啦。咁我哋試過喺即係戒嚴令落咗之後咧，有幾日咧佢係唔俾你傳嘅，即係等於你哋又係唔俾傳衞星一樣啫嘛。但係唔知點解咧，隔咗幾日咧，佢又傳得咯喎。所以你不是很知道 很 多有心好心人的、 可能是因為你想想六四當晚即是 當日的凌晨我都是靠電話打回去的、我當時都說了我不出去就是因為我要即能夠看到多少就報多少嘛、所以呢他一有移動譬如他開始廣播那我就會打回去就是講給他聽、然後就是香港那邊寫啦、那時候的電話是沒有 cut 到的 是、大家補充一個即係個資料咧，就係咧六四期間咧，中共並冇 cut 斷北京同埋世界嘅長途電話啦，呢樣嘢冇做到嘅。至於點解咧，係因為內部鬥爭 ，OK， 黨派鬥爭、人治社會，還是當時佢科技，如果一 cut 係自己都 cut 埋。佢都同外國外部通訊啊！ 我唔覺得佢係擔心呢樣嘢，佢可能當時真係冇諗過呢啲。 咁得閒理你啊！ 係啊，真係冇諗過。 廣場嗰度 係啊， 嗰壇先係佢嘅主要戲啊嘛。 即係等於我哋會覺得，你任何政府如果要鎮壓呢啲咁嘅即係所謂示威，你最多咪用塑膠子彈，冇人諗住你用真子彈一樣啫嘛。 催淚彈用曬喎。 對於佢嚟講，係啊，對於佢嚟講就覺得 佢話佢冇塑膠子彈， 佢冇啊，係啊。當時阿袁木，我最記得阿袁廿三出嚟講話。即係國務院發言啊，袁武，我哋咧叫袁廿三咧，係因為佢話咧，天安門廣場冇死人，死咗廿三個人，所以我哋就笑佢叫做袁廿三。即係佢哋當時嗰個諗法咧，就係佢係要控制嗰、那個，可能就係嗰個位嘅啫。佢冇諗住咧，你所謂 blackout 都係而家。你想想你剛才都講 CNN， 他走到去敲佢門，叫佢你唔好播。如果佢識得即係全部去 blackout， 佢就唔使咁做啦。其實 blackout 咧係去到我諗係去到2008、2009，我聽嗰陣時即係話喺新疆咪有啲即係維吾爾族同埋漢人之間嗰個 衝突 咧。其實喺當時咧就曾經有啲時段咧，佢就係、是、其實好簡單，就是、unplug 你，我哋叫佢即係將你嗰啲電腦嗰啲線咧，即、就、係、是、你完全冇曬電腦用，咁你就已經冇曬信息出嚟，甚至係其後我。聽入邊啲嗰啲即係人講啦，其實如果佢要所謂維穩啊，即係有一啲所謂即係社會裏邊有一啲叫做即係你大型嘅集會又好咩啦嚇，咁佢哋叫即係 social unrest 咧，即係有啲大型嘅集會啊，大型嘅即係衝突咧，佢就會喺你嗰個事發地點周圍一公里左右全部 black out 曬你，你所有的通訊啊、微博嗰啲全部都上不到。 哦，係。 佢就咁樣嚟。 而家係用 呢啲咁嘅方法，但係當時我估佢哋係根本唔識呢樣嘢，而唔係諗到話即係一 black out 咗，咪連自己都冇買。我諗佢哋冇。 咁佢嘅外交部都會同外國聯絡噶嘛？佢好多嘢都會同外國聯絡噶嘛？係。啊嗱，講翻啦，即係。我哋頭先咧就講過你本書《人民不會忘記》，阿健仔再 show 咗出嚟啦。你呢本書咧，我都有可能有兩本嘅，第一版同埋第二版啊，第一版、第二版， 我哋叫再版， 係再版啊。OK，anyway 呢本書可唔可以講講啦？佢叫副題叫《八九民運實錄二十週年再版》。OK， 呢本係咪當時親自去採訪嘅記者嘅少少嘅回憶係咪？ 其實不是回憶嚟㗎，因為咧呢一本呢、這個再版咧，其實就係同89年當年即刻出嗰本書咧， 基本上是一樣的，我們只是加了個罪而已，即是解釋回件事，其他的所有內容呢是跟89年那個第一版你可以叫是一模一樣 的，時間 啊，所以呢就不是回憶來的了，大家一回來就是新鮮滾熱辣， 趁記得 新鮮滾熱辣即刻寫的，而且呢基本上是敘事，即是有絕大部分我想是九成以上呢是即是所謂實話實說，見到什麼就說什麼，所以呢他會由呢當年的即是由時序先呢就由4月15日即是胡耀邦死咁開始，一直喺度講講講講講到去六月五號啦。呢個就係敘事式跟住個時間咁樣落去啦。第二呢就佢第二部分咧，佢哋會加一啲人物，因為咧即係大家都知道喺呢個學運裏邊咧有好多人啦。咁佢咧，所以有一部分咧係第二章咧就係全部都係人物，然後第三章咧就係講專題啦，即係包括嗰個專題包括啲咩，主要咧就係講翻成個學運裏邊我哋睇到嘅一啲人同埋事，包括譬如話佢哋嗰啲策略啊、派系鬥爭啊，即係點樣戒嚴部隊嗰個調動嗰啲情況啊、成成啊咁。咁呢個就係事啦，即係然後咧最後有一章咧就係涉及咧新聞界，因為咧新聞界喺成件事裏邊咧其實可以是一個很大的轉折，大家都知道即中共以這個槍幹子即爭奪天下，但是另外一個更加重要的就是筆幹子，即是靠槍和筆去控制這個政權，令到國家穩定， 筆者即是新聞， 所以呢新聞界是一向都即控制得比較嚴，基本上就是即你可以說是官方的即喉舌，但是呢在八九民運期間其實新聞界咧係有即係對嗰個所謂嘅壓制同埋控制不滿，於是咧係第一次上街要求所謂講真話，即係你即係我覺得幾可都幾可悲嘅，即係話新聞界咧打住一個大 banner 就係新聞界要講真話。喂，呢個唔係我哋天職嚟嘅咩？原來而家係要爭取嘅。即係所以咧，新聞界喺成個學運裏邊嗰個表現咧，其實係舉足輕重。即係當然市民就覺得新聞界冇講真話，尤其係內地嘅新聞界。所以點解香港新聞界佢哋咁歡迎新聞界，甚至係我諗大家都聽過好多噶啦，就係嗰啲市民咧，佢係會即係甚至用佢嘅性命啦嚇，或者會有啲冒險咧，去保護香港嘅新聞界，等佢可以將 信息 將他們的所謂的真相話給全世界聽，這個是所以在這件事上高是即新聞界的那個表現呢是值得即有所謂獨立有一章去寫，包括他們怎樣即打擦邊球啊，怎樣在這個框框裡面 在中央宣傳部即我們叫中宣部的即這麼大的壓制之下，還可以有沒有辦法可以反映到一定的真相呢，咁就所以新聞界咧係特別有一章咧係講到呢樣，咁其他就係嗰啲即係我哋喺現場見到嗰啲即係文書，即係文宣嘅一啲講話啊，一啲即係佢哋嗰啲要求啊，一啲同胞書啊、剩啊嗰啲咁樣咯。 好，嗱啱啱 呢本書而家其實喺網上可以揾到電視版， 係啊，我哋已經將佢全部第二即係再版嘅時候，我哋就已經將佢。全部上網，所以大家可以上網都找得到。 這個是網台節目，我們有很彈性的空間的，媽姐。今晚長一點，既然上來長一點，OK？不單止在當時就北京的市民就很珍惜香港記者他們的採訪，因為可以將信息帶來香港，跟著帶去全世界。其實香港市民當年對記者呢的態度呢亦都改變了很多的。大概在那段時期原來有人做過職業調查，即是之前記者呢排得很低，即是這個是很 unease 的 truth， 即是對不住大家告訴你，即是現在沒有最新有人做過到底記者是排幾多呢，新聞界排第幾位呢，我不知道、okay? 如果有的大家可以在我們的留言那裡寫下到底現在新聞界排第幾、啊、你有什麼師排第一，那些就是一向都是這樣的、啊、當時香港的記者在香港本土、okay? 都是突然之間地位高了，我都是入行沒多久 Small Potato， 今天都是 Small Potato， 這麼多年都沒有變了 Anyway， 我有一天搭地鐵見到個同學啊，佢知道我做記者，向我鞠躬啊。我話點解你要鞠躬？我話你哋記者貢獻好大啊。話誒，冇講我啲行家貢獻大，我貢獻冇咁大。咁記者而聽聞咧就話跟六四之後一兩年啊，中大學嘅新聞學院咧申請報讀嘅人數急升。換句話嚟講咧，佢哋揀到咧係最醒嘅啲人，一成班人啊，好多人爭相去做記者。對香港人係一個感召啊！呢個係三十年前啦。OK， 咁啊嗱我出香港嘅全行家咧就係、是、過咗。咁多年之後咧，今年咧，其實喺你哋喺幾年前已經係籌劃出嗰本新嘅 ，OK， 都係講翻六四，即係到底今日即係嗱，我哋將嗰本書嗰個 cover 攞出嚟睇新嘅一本，阿健仔唔該， 其實就冇諗幾年嘅。是應該是去年年底開始 都做得很認真啦，大家 YouTube 可以看到呢，即他訪問即包括、Mark 姐、謝志峰、逐個逐個行家訪問大概五分鐘左右、講講回當年的情況。這本呢這書叫做《我是記者》，下面怎樣？ 六四印記， 六十位、 這個新聞工作者的著述。 咁你話呢本書有六十四位，咁呢個四個唔寫還是係咪即係同原班人馬咧？ 唔係原班人馬嚟嘅，所以話咧呢一本書咧，你可以話係人民不會忘記嘅延續，但係實際上咧佢有新嘅生命住咗入去。我哋呢個人民不會忘記有六十四個啦，而呢本即係新嘅書嘅六十個新聞工作者咧，其實係應該約莫三分二或者係五分四啦，就係、是。舊的即係應該咁講，有一半至有啊，唔係睇先，六分之五係原來嘅即係記者，同埋咧係真係有採訪過嘅。另外十位咧係新生代嚟嘅，即係佢哋冇當年咧係採訪六四，但係咧就喺事後有採訪六四，或者同六四有相關嘅嘢，譬如話。林建成寫嗰、那個即係李旺陽嗰個採訪啦，即係呢件事點樣令到即係佢講翻當時嘅一啲過程同埋即係佢一啲嘅感受啦嚇。咁、另外就有一啲咧係喺外地嘅記者講翻六四嘅時候咧喺外地一啲嘅反應，包括英國啦、美國啦，咁當然都有香港啦，因為。我最記得就係我自己在北京做採訪的時候咧，哇！突然間有一日，我公司 send 咗一張相俾我，就係講話有百萬人香港人上街，我嗰陣時係好感動嘅，即係直情覺得好不可思議，因為咧香港人其實一向都比較政治冷感，上街的人咧唔係好多嘅啫。嗰陣時咧，我記得係可能係百幾個、千零個，已經係好多嘅啦。咁但係你諗下嗰陣時講緊係百萬人上街，我直情覺得哇！哎呀，點解我唔喺香港採訪嘅？所以即係你可以想象到嗰陣時嗰啲即係香港嗰個反應咧，其實都係好大嘅。咁呢個係其中一部分啦。咁所以咧，你係見到咧呢本書咧，佢唔係純粹呢一個人民不會忘記嘅翻版，而係佢係即係我哋用翻當時嘅記者佢哋會將佢哋嘅所見所聞或者係所想所思。再寫翻落嚟，咁咧其實主要嚟講咧，成本書咧係分開四部分啦。第一咧就係嗰個學運風雲，咁咧有十五個人寫，咁啊包括就係基本上係講翻學運期間嘅，就未必係六三六四啦。但係去到血色神分第二部分，血色神分咧就基本上係即係六月三號、六月四號最緊張嗰幾日咧，嗰班記者咧寫翻當時一啲見嘅同埋佢哋一啲嘅。 哇！你中文好好喎，血色神分嚇，邊個起 嘅？要多謝我哋嘅編輯張傑鳳。 真係啲中文好好啊！ 咁咧，另外就係各地迴響啦，頭先我提過啦。另外就係最後嗰 part 咧，就係叫啟蒙前行，就係咧一啲反思，譬如話程翔，佢會寫咧。當時八九民運咧喺中國，我哋你可以係我哋一個即係挫敗啦嚇，成個民主運動一個挫敗。但係呢一個挫敗咧喺東歐咧係有一個係你可以話係結果嘅，就係、是大家都知道東歐點解柏林圍牆會倒冧， 就是因為當時有這個是個說法來的，就是說呢當時即雖然說有命令，因為已經有人在那裡衝啦，咁咧當時嗰個負責守住蘭登堡嗰個城牆嗰個軍官咧，其實就係係啦，佢就係知道呢個中共開槍對，即係所謂軍隊對人民開槍係不可接受，所以咧佢哋當時有個命令啦，唔可以向人民開槍。咁跟住咧就係佢哋即係有啲溝通上嗰個錯誤，就將佢決定咧話啊要即係可以開放。咁幾時開啊？其實係當時聽講個中央即係中央領導層嗰個決定咧係冇講日子。咁、那個軍官收咗之後，咁啲人咁樣問佢嘅啫。而家咯，咁於是就砰就成個即柏林圍 我睇過嗰段片，我睇過嗰段片啊，係係無心之失嚟㗎。 咁所以就係你睇到咧，就係中國。即係中國民運嗰個挫敗咧，反而咧係令到東歐嗰邊咧嗰、那個即係柏林圍牆嘅倒冧，同埋以至係即係蘇聯嗰個解體咧，係有一個正面嘅作用嘅。 嗱、嗯，呢個係其中一種講法。OK， 亦、都有人咁講咧，其實咧東歐集團佢咁樣高壓管治同埋物質極度缺乏咧，再加上東歐眾國諸國嘅民族主義咧，已經令到東歐集團係風雨飄搖㗎啦。OK， 咁咧六月四日就中國發生六四事件咧，或者六四嘅鎮壓啦嚇。原來喺當日波蘭已經係有全民嘅國會選舉啦，同埋即係話佢唔係佢本身咧都有內因㗎啦，內因佢已經頂唔順，頂唔順啊，係咁樣嘅管治係頂唔順啊嚇。 呢啲嘢係冇可能即係。一日之間發生的所有的轉變呢都會是有一個由量變去到質變的 非常之好量變。 其實當時為什麼八九雲民可以慢慢醞釀得出來呢，其實它是受到這個當時東歐的改革那種思維去促使到北京的大學生和知識界究竟去想、我國又應該何去何從呢， 即是互惠因的，互惠因的。 是啊，即是蘇聯那時候說 Perestroika 嘛，即是新思維。你怎樣新法？究竟你中國的蔡先生和文這個即是 德先生 和蔡先生究竟怎樣再發展呢？即是這些思維在再加上當時的社會其實是很即係好大民怨噶嘛，大家都知嗰陣時，因為經濟改革啊，咁咧就啲物價又上漲得好緊要啊。當時我記得咧，我哋上去做採訪嘅時候咧，即係未去到，即係八九民運，即係未到阿胡耀邦死。我哋之前咧就已經同一啲人傾嘅時候咧，即係尤其同啲學即係知識分子傾咧，佢哋都已經係覺得咧個社會嗰、那個即係係一種躁動喺度，係會變嘅，係會有啲。大家都深刻係覺得有啲嘢咧係好似隱隱然咧係個煲蓋喺度噉咁都唔知幾時爆。當時我記得係嗰陣時應該係八九年初，就已經有呢啲咁嘅氛圍喺度噶啦。 嗱講開啦，嗱即係大家都可以喺 YouTube 嗰度咧或者 Facebook 揾到咧頭先嗰六十位。你的新書 新書未，現在我們新書剛剛印好未上網，但是呢大家應該知道我們有一個即是各自拍了一些片，那個就只有三十個記者，那三十個記者呢就是當時有在北京做過採訪的， 但大家在 YouTube 可以找到他們， 那個應該就是我是記者，你就這樣看我是記者系列應該都會找到 你打上，你大家在打我是記者嗰個系列就會找到㗎啦。嗱，阿 Mark 姐，我睇過你嗰段好 impress，OK？ 你其實impress 話你出唔到去啦，當時啦，即係已經封咗門啦。但你有段故仔咧，我睇完之後好深印象。咁咧就話你話酒店大堂有個所謂服務員，其實大家心知肚明咧，佢就係國安啦，即係及住你哋班啲人嘅啫。但係你哋有咩古怪嘅啫？你話你後面錄到大堂，佢都唔即係 唔係佢係佢咧當時咧係樓層嘅服務員，哦、即係淨係睇住我哋十二樓嘅啫。 啊，嗰層 係啦，我頭先講過啦，即係北京飯店係成排一字咁排開咧，係面向呢個長安大街，而佢嗰個 lift 咧就喺中間嘅，就個 lift 嘅大堂。於是，一出 lift 咧。對住嗰個咧就會係就係、是、嗰個服務員嗰個 counter，然後左右兩邊咧就嗰啲房啦。 咁所以咧，佢係非常之清楚我哋啲出出入入啊，有啲咩人嚟採訪啊，我哋去做啲乜嘢？咁其實佢係完全知道，或者我哋已經離係咪離開咗間房，佢都 知啊，大家啊。 咁所以大家都係好知道。咁嗰一嗰晚，我頭先講啦，去到睇到四點鐘，啪一聲冇咗燈之後，我哋等一等，咦？其實個心即係已經寒一寒，死啦點算咧咁？咁但係即係等咗陣間冇嘢咯，即係你又真係睇唔到，因為一熄燈咧，其實就即係黑咪掹噶嘛。咁睇唔到，於是就覺得唉大鑊。咁但係又出唔到去，就唯有翻去瞓啦。咁所以咧，我就由即係天安門廣場嗰邊，即係靠近西邊嗰邊咧，就行翻，因為我自己間房喺另外一邊啊，就遠離咗少少，所以我先至要去別人哋間房度睇。咁我經過嘅時候，咦？點解唔見咗嗰個服務員？因為嗰個服務員咧，平時我哋十二點幾有時傳稿傳到好夜咧，佢仲係成功咁企喺度，企喺度嘅，佢唔係坐嘅，企喺度。佢好笑容嘅呢個人。咁我點解唔見咗佢？於是咧就行埋去睇下，咦？望下喺個地下度。咁你知個？譬如呢個係 counter， 呢個係 counter 咁計啦。個呢埲就係埲牆，咁我就望到佢咧，好似個好頹咁樣咧，就坐咗喺個地下度，個背咧就靠住埲牆，然後塊面咧就係紅曬。佢咧係一片咧嗰個樣咧係，即係嗰種頹咧，嗰種絕望咧，我好難忘記。而且咧塊面係紅曬有少少，我唔敢講係咪係，即係我覺得佢係真係覺得好心痛。我相信佢係知道發生緊咩事。我當時我都冇問佢，咁然後就行咗去。我仲記得我跟住行過去咧，就見到阿李卓仁咧喺佢另外一邊咧，佢行過嚟。咁我哋兩個都冇講嘢，即係大家揈下個頭，即係唉咁就行咗過去。咁跟住我第二朝早。起身咁問，即係唔見佢就即係冇懷，已經唔係好懷疑。但係咧過咗幾年之後咧，我再翻上去北京做採訪啦，咁就見到佢咧就企咗喺飯店嘅做門口啦，即係門口嘅門童啦。 啊 ，bellboy， 即係你好明顯啊！嗰、那個就好明顯蹬咗啦，即係因為你知你喺樓層睇嘅咧，就一定。 起碼 即係你個作用係大啲啦， 有空調啦，天冷有暖氣啦， 同埋即係佢亦都當然所謂你嘅作用大啲嘅時候，即、就、係、是、你比較重要啲咯。好啦，睇門童你有咩睇咧？就係、是、你同人哋開車門嘅啫嘛，因為北飯咧係好厲害嘅架車，係可以一直駛上嚟去到門口嗰度落噶嘛。 咁大陸啲酒店平均個規模都大過香港嘅。 咁然後咧，我見到佢之後咧，大家即係、就是、我話你。做了門童啊咁樣，咁佢就笑一笑，啊係啊，你翻嚟啊咁樣。 啊，佢又認得你 啊！認到， 死啦！阿姐，你注定今世做唔到壞人啊！唉，扮唔到達啊！人哋認得你個樣， 我都冇諗住人哋認唔到，啊真係咁啊，即係冇啊，即係覺得係好可惜咯。即係至少我覺得嗱，好明顯啊，佢能夠坐喺嗰個位置。所謂及實我哋，佢都應該係佢唔係國安都係公安嚟㗎啦，老老實實。而後來要俾人咁樣掟咗，佢又願意我覺得佢至少咧，佢當佢可能喺時候咧係有啲情緒嘅反應，所以先至會俾人掟。 係。 咁但係我亦都好尊重佢。 即 係 唔夠忠心啦，啊！ 喺即係啦，喺共產黨就覺得你唔夠。不夠堅定， 是不夠堅定的、 啊、你俾人哋，你即係竟然會俾呢個人民感情 迎合 到， 係 咁所以咧就你唔可以再負責所謂睇樓層，你就 資產階級濫情 嚇、啊，守門口啦咁樣。 因為睇樓層可能個重要啲，因為的人釘人啊，啊滿你如果下邊做 bellboy 嗰啲咧，就是、一日出入幾百人，根本你唔可以做到人釘人啦。 同埋真係風吹雨打咯，即係我睇見佢係好明顯咧，係憔悴咗嘅。 嗱， 你頭髮都白咗啲嘅，即係灰灰白白咁。 點解你依段故事咧，阿峰哥佢咁吸引我咧？咁啊，我要即係講翻，因為我睇嗰套戲。就是、有類似的情節，咁你頭先講開東德啊嘛，東德其實東德咧，一樣咧，係對人民監控咧係非常之嚴格。 社會主義共和國嘛。 啊，人民民主，唉、哎，逢係有人民民主，即係冇民主啊！我哋 唔係係你做民，我做主。 係東德咧， 有1900万人，細就細得好多嘅。OK， 咁據美國電視台講嚇，依啲係咪有三分一嘅人民咧係做咗係即係告密嘅，即各種方式告密嘅，係管得好嚴。 嗯， 咁嗰套戲咧叫做《竊密者》，佢講咧就係、是、一個東德 竊聽者， 竊聽者係竊聽者係竊聽者 ，the lives of other people。OK。或者 other people's life 係咪啊？你大家自己 check 下啦。咁啊 ，anyway 呢個係專業嘅東德特工嘅負責咧，係我睇唔係最低級嗰個啦，係監聽啲東德嘅華裔異見分子 文化人士。 係啦，咁咧講佢咧就係、是、聽下咧，監聽下咧係同情咗嗰個異見分子，都講得啱嘅喎嚇。仲咁咧，佢用各種方法保護到呢個異見分子。咁好啦，後來東德。但係保護咗之後咧，俾上級發現，咁結果咧佢要燉冬菇，啊咁啊燉咧，你話講燉啊嘛，但佢燉咗做咩咧？同埋佢另外一個同事啊落去地牢，俾市民負責依個將啲信件分類。你話而家 個好重要嘅， 好 重要嘅工作嚟噶，睇到啲咩信嚟啊？ 你嗰個就做咗守門口， 佢就風吹雨打。 唉，咁啊～嗰套戲大家咧，我睇揾到唔難啊，叫做竊聽者。竊 聽者， 竊聽者係幾好睇嘅。東德咧就比依個蘇聯做得更好啊，係好專業嘅，因為德國人咧。 所以其實我覺得喺嗰段時間咧，我哋係睇到人性光輝。反而我有時覺得，即係有啲我哋平時都唔係好睇得起，即係老老實實啦。你都知道佢睇住你，你點會即係好中意啊？係咪先？但係至少喺嗰、那個。情況之下咧，我覺得佢對人嘅即係佢有對人係有一份愛喺度，對國家有一份愛。可能佢對佢個黨未必係咁，至少喺嗰個階喺嗰個 moment 咧，佢對國家對人嘅愛多於佢對黨嗰種所謂忠誠咯。 之後有冇再見過佢啊？依、這個我哋係90年代中期翻去大陸見到佢啦嚇。 唔係我以之後我有時翻去大陸做採訪，我其實以前咧多數都會即係每年兩會我都要上去噶嘛。咁、我基本上見佢之後我見佢幾年咧，佢都係守門口，即係佢冇得再升噶啦，即係唔可以翻去一個好啲嘅位置。咁但係咧，我覺得佢係佢接受呢樣嘢噶，因為事後咧。再過多了一段時間之後呢，我有跟他談過我們現在生活怎樣，就我沒有問他當晚的事，但我問他你現在的生活怎樣，他笑笑，他還是很即笑笑口，他說啊挺好，他的女兒又怎樣這樣，即是我的感覺是他雖然是頓了，但是他覺得至少他那時候的決定或者表現呢是對得住他自己。 呢度咧，我都有少少故事可以分享一下嘅。當時咧，我哋亞洲電視個採訪隊咧，係得到一啲人嘅保護，然後先可以安全咁樣離開當時嘅天安門廣場，跟住又可以安全咁樣咧，就係、是、有地方。容身有辦法就可以回到去酒店去機場，其實有不同的朋友在幫忙我們，其中有一個就發覺組織是對他審查了，沒辦法他是要用種種的方法舉家就是離開了中國大陸的、 okay. 就當然他都是政府部門的一份子，我哋唔知道佢真正嘅身份係乜嘢啦，係當然亦都有人話俾你聽，佢根本就係國安嚟嘅。 哦，咁都係國產007，唉。 係啦。咁另外咧，亦都有啲咧，就係佢根本就係一個平民百姓。即係例如咧，就係當時作機關槍周邊砰砰砰砰砰嗰時候咧，佢就接我哋成組人同埋佢幾個兄弟揾幾架車。去到我哋藏身嘅地方，穿街過巷咁樣避過曬所有嘅機關槍，送我哋翻去酒店，跟住咧就送我哋去機場嗰啲的士司機。佢哋係一喺咁政治環境裏邊，你做啲咁嘅嘢咧，完全唔係錢呢個問題嘅，人哋唔會諗到呢樣嘢嘅，就係覺得你做嘅嘢係有意義嘅，我支持你。其實每做呢樣嘢，講得嚴重啲啊！你可以係 付出了條性命出去㗎啦。 你 點你點知道中間的過程會唔會開槍？你點知道事後 秋後算帳？ 秋後算帳啊，係嘛？咁啊，所以跟住就係我剛才講嗰個官員明知我哋有帶，就叫我哋過去啦，係嘛？仲有好多喺沿途咧，我哋俾啲群眾截住嘅。我哋當時咧去機場途中啊，俾群眾截住。我咁啊，當時咧就我即刻同啲同事講，我話你個個唔好出聲，等我哋處理。因為當時我係比較有少少即係叫大陸嘅知識背景，我大陸出世。咁我叫 同埋你啲普通話冇問題嘛，好重要嘅呢樣嘢。 係即係嗰陣時俾一做都大陸先多。咁一去到咧就係佢嗰班人係咩咧？我以為佢哇死啊，打家劫舍就可能隨時嚟啊，唔知咩料啦係嘛？原來其實佢哋係不 幫你 嘅，不即係覺得好亂，要佢哋要組織一啲人咧去維持秩序。咁佢唔知道你係咩人，所以截住你車，跟住知道我哋香港記者之後咧。明羅喝道啊，即係叫前面嗰啲啊，明羅開道，叫前面嗰啲人咧，俾我哋過去，讓呢班香港記者去將咗個真相公佈天下，係咁樣樣噶，即係所以話啲人講市民如何暴力嗱，老實講，你軍隊喺6月3日黃昏或者晚上啦嚇，由一個靜止嘅狀態喺各個主要路口接受到呢個死命令，一定要向前推嘅時候。前面是瞓了很多攔軍車的人嘅，你不喐又自可，一喐一定有傷亡。好了，人民見到第一滴血流出嚟之後咧，成個故事改寫啦，嗰種氣氛就會出嚟，咁啊衝擊打鬥就會出嚟，咪變成了成晚個血腥的事件咯。但是在此之前，北京是一滴血都冇嘅，有嗰啲所謂喺大興啊。即係佢哋當時放啲影片出嚟，哇！大興有暴亂啊，呢啲嘢呢啲嘢咧，唉，大家知道係咩料啦。 同埋你，同埋我都唔覺得，就算係6月3日，我都唔覺得係即係暴力嚟嘅喎。嗰啲人佢只係想去攔住啲車，佢唔係真係去打人。 唔係，佢唔係，佢係攔咗，唔俾你， 所以我 唔俾你行啫。 其實係單方面嘅， 其實攔軍車已經係好多日之前嘅啦，喺六月 開始就好多日，但係嗰晚都仲有。 係攔軍車，佢係攔你啫嘛，佢唔係想喐你嘅。但係問題你夠強行推進嘅時候。一定有傷亡嗰啲人， 但嗰個唔係市民暴力啊嘛， 唔係市民暴力， 所以都唔能夠話佢哋即係暴亂咯，即係由呢個426開始講嘛呢個。 不過今日中共都冇收回呢個426嗰個。 唔係佢曾經有一段時間唔會用暴亂㗎，用呢個春夏之交嘅風波嘛， 係 近年先至又再用翻暴亂啫嘛。 嗱， 即係你 就唔 係 好明啊！嗱，佢而家咧搞到啫咁多年咧。搞到好似好風聲鶴唳咁樣，咁啊最近有人咧就做啲酒啦嚇，嗰啲我唔記得啦嘛，八九六四，唔係八九酒，即係我哋飲嗰啲酒六四，然後嗰個牌子叫做銘記，拉全部拉曬。OK， 咁啊早排咧張學友嗰首咩《人間道》啊，嗰首歌係普通歌，係情歌嚟嗰套嗰套戲叫咩戲啊？姓唔起嗰套叫張國榮同埋邊個做嗰套戲啊？《倩女幽魂》倩女幽魂》哇，普通嘅正惡愛情片嘅插曲，你都要撳，哇！真係好風聲鶴唳。但我係好奇怪，因為大陸人咧，即係唔少係紙醉金迷，即係佢炒得真係好勁啊！即係佢哋，你阿峰哥講啊嘛，話佢哋比香港資本主義更加資本主義，因為國家就係要走呢條路。 嗰 只 叫權力資本主義，不是正常的資本主義。 佢哋更加係 money 啊！咁喂， 唔係 power and money 啊 ？power 喂，咁根本唔係嗱，我冇人做過調查㗎，其實冇，亦都唔可能嘅。即係六四到底對三年之後。對呢個大陸啲人有幾多少影響？會唔會好多人有年輕一輩，佢哋根本唔 care，OK？ 覺得你班友佢哋即係仲嗌咩平反啦？過去咧，每個國家都可能要每個政權可能都會犯個錯誤。即係我既然係咁，點解中共政府要咁緊張咧？嚇！即係呢樣嘢，有幾多少人真係咁 care 包六四喺大陸？但係 on the other hand， 佢就好緊張喎。 他們緊張呢就是當時有份做決策的人呢、嗯、老實說呢就覺得這一壇東西千萬不要沾身，你上了身之後呢、okay. 你就百年都百歲，即是以後呢都是歷史的污名的，所以他們這樣緊張、 嗯 所以沒有人承認跟我有關的，個個都係同我 冇關係。聽聞李鵬出咗本自傳不過周延禁啦嚇，話六四唔關佢事嘛。 係啊， 而家但係我相信好多人而家都講緊嘅，更加多人講咧就係佢同件事有關，而佢係可能其中一個激化者。 OK 嚇、啊，咁其實講到呢度咧，我有少少想大家睇一睇，可唔可以俾翻我哋新嗰本六四印記嗰個封面？ 好啊，唔該。 不如嗱，我想問下你兩位，你哋見到啲乜嘢？你話俾我聽，呢個封面講嘅係乜嘢？ 人咯， 忘記六四，其實我感覺都係 我蒙要蒙眼，我蒙眼睇睇啦。 將六四將六四擺喺呢個 地底， 係 啦係啦，有插到少少出嚟個六字啊，同埋個四字有兩個三角形。 係啦， 嗱咁就 冚住佢， 冚住佢啊！ 冇錯啦，呢個咧就係阿專子畫呢個封面一個前半句嘅意思。 嗯 嗯， 佢仲有個後半句嘅、 嗯、 就係咧，大家睇到咧就係中共想掩埋呢個六四嘅真相。 嗯， 所以喺個地底啦，黑色嘅啦。嗯露了少少就是我哋呢啲喺度，我哋呢啲未知死嗰啲人喺度講緊，講緊啦。然後啲人咧低頭喺度做緊乜嘢？有嗱，又當然有一個最膚淺嘅講法咧，就係而家我哋見到嘅咧，揾到嘅咧，只係六四嘅冰山一角。 嗯、 但係更加深嘅層次咧，就係中共想掩埋個真相，但係真相係掩埋唔到嘅。 嗯。 啲人喺度低頭。低頭喺度，可能咧就係而家呢個大環境唔好，所以我哋即係耷低頭做下人先，或靜思，去再去揾呢個真相。只要時間一出嚟咧，呢、這個真相咧係掩埋唔到。 嗯， 呢、這個就係阿專子咧講呢一個即係寫即係畫呢個封面嘅意思。 嗯， 咁所以我覺得咧，即係即使李鵬而家呢啲嚇當事者。 嗱，唔關佢事啊。 點樣想洗脱自己嘅罪名都好，呢、這個真相咧。遲早都會出嚟、 嗯。 如果我哋用一啲即係最老土中共嗰種講法咧，就係早啲出就好過遲啲出。 啊！ 嗱，佢哋成日都咁講噶嘛嚇。 風點睇咧？你話六即係六四平反嗱，我講我嘅故事俾你聽啊。大概即係嗰十幾年、十幾廿年前咧，即係試過有啲一個大陸嘅同事同我哋班朋友一齊出去即係傾偈嘅，咁我信呢個大陸人係好人啊，即、 嗯、 係我都起碼當年嚇，而家佢變成點我唔知道，但係嗰個 moment 我相信佢都係一個好人。佢話平反六四咧都係大陸做錯㗎啦，咁、 嗯、 咧但係你話要當時嘅歷史條件咧，真係平反唔到嘅，可能大家都要等多二十年。我仲好記得㗎，我成班咧郊外度講，咁啊二十年過去了，冇平反到。 嗯， 阿峰，你認為六四會唔會平反咧？ 我想如果他是一直維持目前現在這個專政的一個政治體制，他平反六四就是一定會引發到人民對民主的一個訴求。那麼如果他未有這個充足的心理準備，我可以開放的時候，開放民主呢，他一定不會平反。因為你開一開放呢，你就會倒自己米的。 嗯、 这个就是问题，就是在这样的状态之下已经形成了一些既得利益者，他不可以容许这个政局有所变动，否则他自己地位不保。 嗯，这个就是他不平反的原因。 目前当然有些当事人还在世，他们更加 care 了，是吧？但是即使他们去世之后，如果你的整个政体没有一个心理准备是要改变的，他都没得反。因为你一平反了之後，人們即刻會問：咁下一步點啊？你錯了嘛？當時點解錯啊？冇民主啊嘛。咁而家咧，你搞唔到。所以我估，唉，真係老老實實，一個好悲哀嘅現實。我哋當時諗住啊，當時死咗即係該死嘅死咗之後，咁啊新生一代上嚟就冇呢個歷史責任啦。原來唔係，即係當時諗得太簡單。喺呢咁嘅建制之下，你冇得搞，除非真係有個民主。進步的一天、 嗯、你怎麼看 我同意阿峰嗰種講法，即係你嗰個朋友嗰種咧，係一種比較即係你可以話善良意願又好，或者比較熟悉中共一啲嘅做法嘅人嘅諗法，就係、是其實佢哋當時同你講廿年咧，佢就諗住嗰啲當時在位有決定嗰啲人咧就已經落咗嚟啦，所以咧先至有機會可以平反啊嘛，即係就好似當時你三反五反或者反右，你點解可以喺即係毛澤東死咗之後？就可以得到所謂平反咧，就係、所以佢哋就係諗當時所謂始作俑者落咗台或者死咗就得啦。於是佢咪同你講廿年甚至三十年嚇、但係其實個情況就係、你當你坐喺嗰、那個即係所謂統治者個位咧，你就係諗點樣你做乜嘢咧？你都係諗緊點樣去鞏固自己嘅政權。而如果你平反嘅話咧，係一定會威脅到佢政權，佢係唔會做呢樣嘢 嘅。而且佢哋仲舉出例子啊！你睇蘇聯改革啊，當時啊兩雄爭霸全世界係嘛？美蘇之間爭霸兩雄，而家蘇聯排第幾啊？佢會問你嘅。而家沒落到死咁滯啊！咁即係前十幾年咁講啦嚇，而家啲 而家又唔係啦，而家佢又覺得普京好掂啊嘛，即係仲要講到話係點解我哋嚇堂堂呢個中國冇呢、這個冇一事難兒啊？就係、其實 冇錯， 就係好似普京呢啲咁嘅所謂即係獨裁。 第一咧，大陸咧就我睇起碼一部分人咧對蘇聯解體或者東歐集團解體咧就係、一知半解，同埋咧係選擇性地認知。OK， 東歐集團嗰個瓦解咧一早已經埋下咗伏線嘅啦，同埋咧就係、忽略咗呢個民族主義啊嘛，忽略咗其實東歐裏邊好多國家都唔順利蘇聯啊嘛，咁啊仲有去講咧就係、既然你話即如果平反六四，就會影響到既得利益者嘅利益。How about 調翻轉？調翻轉，如果即係活到今日咧，你好善良，你好善良，你覺得啲嘢，我睇咧有啲人咧根本咧就係、你唔使理佢嘅動機係善良或者邪惡嘅，只要佢做出嚟嘅嘢咧係能夠益到啲人民，已經足夠噶啦。OK。如果有一日政治需要是要平反六四嚟鬥低政敵，嗰日佢就會做。你唔使佢話佢係高for justice啊、公義啊、呢啲嘢，黨係要糾正個錯誤，唔需要嘅。佢要如果有一日真係嗰個 moment 來臨 ，OK， 要平反六四，要爭攞啲民心嚟鬥低自己政敵。 在一定程度上你的講法是對的，但是看不到這個這樣的可能性的出現，因為你說所謂鬥低那個政敵、就是、這個政敵當然呢一定是跟這個、就是、八九民運是有關的、又或者是那個其中一個很重要的 player， 但是你大家現在看回歷史 都是七七八八 落台的基本上全部落了添、有影響力的也都逐漸在消退著、即變咗你嗰、那個，即要所謂要用呢樣嘢嚟打倒政敵，打 唔 到啊， 不 存在。嗯、 但如果係即係依個係其中分析或者爭取民心咯、但係無論點都好啦，即係大陸真係緊張。 如果佢肯爭取民心就好啊。 咁就即其實呢個已經有一個民主。 佢未必係善良動機啊，佢未必係善良動機㗎嚇。咁啊， 你呢個講法咪就而家有一啲海外民運人士嘅即係諗法咯，就係、覺得。你要即係要去贏取，即係要凝聚民心啊嘛！因為其實你其他啲嘢，譬如經濟啊，成日都即係走緊下坡，你點樣可以贏取民心呢？就係、做呢樣嘢。然後你一定係你一講咗呢樣嘢之後咧，其實就係講緊咧，你要咩法治啊、成啊嗰啲，即係民主啊嗰啲。講就好，但係你諗下，我係揸住權嗰陣，我想唔想同你分權咧？ 嗱，你講法治啊！我睇下呂炳權嗰篇文章、okay? 最新寫嗰篇文章，佢裏面提到咧話，即係引述一個故事，話大陸一個法律系嘅教授教啲學生，大陸啲法律點用嘅咧？大嘅案咧就係要睇政治 ，OK， 中型嘅案咧就睇社會嘅影響 ，OK， 細嘅案咧就講人情。 講錢， 即係咁學生就問個教授：咁法律真係咁？你學法律有乜鬼用啊？我哋喺而家喺學哦攞考試用咯，考試嗰陣有用啦。 你知唔知我你咁樣講我醒起一個故仔啊？我記得我九十 可能其實都2000年打後的了。我還有一次呢回大陸做採訪，有一次呢去一間大學的法學院成立的即典禮，即首創有的法學院，於是我們就去採訪了。去到呢竟然呢除了一份新聞稿是夾了一份紅封包在那裡，即是他是整個袋給你的。咁我們 都知道他們有這些這樣的習慣，我們又習慣先拿出來看看什麼先。哇，你法學院竟然都搞這些東 西。 於是我們即是我不知道其他人怎樣，至少我就將那個紅封包我給他，他又很尷尬，因為我不知道他為什麼那麼尷尬。 他好像有跟我解釋過，他說你們來都要搭車的，我這些我們的工作裡面我們預咗了。即所以有時候呢這些的你就看到法學院竟然即跟其他即 對不起我很簡單，就是這些叫行規、即你法學院講法治為什麼會是即係做呢啲咁嘅嘢，所以我當時係即係覺得咁㗎，即係係好唔開心嘅。 其實好多香港記者翻大陸採訪都有咁嘅經驗啦，嚇、啊！即係我話俾你聽係大陸好興派紅包俾啲嚟採訪嘅記者嘅。 我曾經喺香港修讀過一個大陸好出名嘅大學喺香港辦嘅法律課程，他有一個很出名的教授，他的學養和他的思維相當之前衛，令到我們令到我啦非常之欽佩他的。我曾經問他，我老師你見到這麼多現在法律上面的問題，我說為什麼你不做律師呢？咁佢好好坦白咁講咗句，佢話：你喺大陸裏邊，如果要做律師，而你要秉持自己嘅良心去做嘅咧，你嘅下場可能好悲慘。 黃全章， 我冇咁， 我唔應該笑噶。 我冇咁嘅勇氣係佢講嘅。 哦，嚇、咁佢都好 honest 啦， 佢好 honest 啊。 而呢位先生咧。很多時候都會在一些場合是議論到即香港的前途等等，有人很不喜歡他，但是我聽因為我上過課，我知道他的人的脈絡，其實我仔細看他的言論，他都是相當是想為香港排難解紛的，那些話都是只是點到即止，他沒有一個加鹽加醋的一個咁嘅咁嘅一樣嘢，但係呢啲人通常都撈得唔耐 嘅，或者撈唔起。 但係要咁啊，大陸教授來嚟香港咧，起碼一部分咧嚇、其實咧佢哋想繼續落嚟，所以佢喺香港教授嘅時候咧。是講黨八股部分嚇，部分唔係全部，因為你上堂有啲學生又錄影咗，你又錄咗音嘅，因為佢哋好興一家嘢叫做告密啊。OK， 而家但係最近話啲學生被鼓勵告密，老師有啲乜嘢啊嘛？其實呢樣嘢一早已經存在啦。啲大陸教授嚟到香港咧，佢上堂講嘅嘢咧，其實佢都有顧忌嘅。啊，佢驚俾啲學生咧係傳咗翻去咧，佢都唔掂。即係告密者， 個個有手機。 anyway， 即係今晚阻你咁耐都係唔好意思啊！但係我要講翻咧，六四咧係唔會忘記嘅，唔單止喺大陸嚇、可能表面上都係紙醉金迷嘅社會，比香港更加紙醉金迷。喺香港好多人覺得話你班嘢咧多餘啦，係咪？海外文民人士咧，即係坦白講，即係難成氣候。真係好細，個影響力真係好細，所以中共放你班人出去咧，真係冇錯嘅。你一去到外國就影響 飄零咯， 啊飄啦，即係根本就係做唔到乜嘢嘅，放出去有乜所謂啊？佢唔放你係攞嚟做人質啫嘛，放你有邊個發揮到好大影響力係冇一個都冇啊 ！Anyway， 即係但係咧，你做衰嘢咧，你想人哋咧就係。erase 就很難的 ，delete 就很難的，咁啊，最幾個 要靠你啲咁嘅傳媒人不斷咁去。 我有咩啊？最緊要你哋嘅啫。 呢個係遺忘與記憶嘅鬥爭。 咁啊 ，Leica 相機啊 ，Leica 大家都知道，即係正德國相機。最近有一個咧，據講唔係 Leica 自己拍嘅廣告，就話咧 他們是記得六四的、嗯、鏡頭最後出現了是坦克人的個故事，所以是不會忘記的、okay? 但他有多有影響力呢？六四這件事呢、大家作為一個、里程碑，儘管是一個以當時來 說，不過 我覺得單講記得與不記得就不要只看香港、嗯、其實呢、就是受六四影響最深最深最深的是、在天安門廣場，在各大城市的廣場的、參與者和他的家屬、 嗯、 你譬如好像說天安門母親那樣，他們不你怎叫他怎樣可以忘記呢？是不是、 嗯、 他自己的指侄死了，是不是整世人被人繼續壓迫被旅遊，是不是去拜山都要被人夾住，還死得不明不白，不是就不讓你拜嘛，即所以你說、是不是很多人忘記呢？是，現在他是洗腦，但是那群人未死呢一天都不會被忘記的、 嗯、 而如果我們在目前現在在香港的社會狀態，在其他、地方的社會狀態，甚至乎在大陸很多、社會狀態裡面呢，依然是很多人呢是堅持不要被他忘記的、 嗯、 所以我覺得又不需要、想得太灰。不過你說會不會平反呢？老實實在這樣的狀態之下，因為你牽涉到要他主動去做這件事嘛，是真的看不到人。 如果他能夠放寬那種壓制、 嗯、 你已經是真的已經是可以說是最好的結局來的，即 他不再視之為一種忌諱、嗯、現在的問題是 在內地六四又好八九又好都是一個忌諱來的嘛。我試過呢、嗯、我看一些看網上小說，這些言情小說完全跟政治無關、 嗯、 很好笑的，不知道說到什麼十支，然後就交叉交叉我就想、哎、為何交叉交叉，後來想想十支即是八九，這樣都要即是、那個作者自己 十支、啊、 十支八九你就什麼什麼什麼，然後、啊 okay、八九他就 他怕出不了街、啊、 是啦、 哦、 即是你想想多誇張、啊、 早幾年有五月三五日嘛，大佬你改了個日曆都改了嘛，大家 即所以我經常都覺得 他不斷壓制，而我們能夠現在想像到最好的情況就是他不壓制已經是很好、所以我即 我很喜歡專子的封面就是、 嗯、 其實他給 了多次麻煩、嗯、 他就是給了一種希望我們，即是我們現在是一個很艱難的狀態，大家即可能要耷低頭做人，要去靜思，要去尋找真相，要去靜思，但是即個潛台詞就是壓制不到的，六四是在緊出來的了、 嗯 啊、即 你想完全壓制它是不可能、 嗯、 事實是不會被掩埋。 OK， 大家這本書呢、很快就會是、有出版的，真的出版的了，出版了， 我們印 好 了、啊、 就快會 launch 的了，大家支持一下、OK? 大家可以在六四維園的時候買了， 但除了是支持本書，記得支持我們成大的節目OK， 和我們 share 的節目當然今晚紀念六四這集呢就時間差不多了，多謝峰哥，多謝 Mark 姐、嗯、那我們下個星期再見。 天上的一粒孤星怎可以成為一個星座呢？一件單獨的事件怎會引起我們的興趣呢？世事就好像天上很多粒星串連起上來，才可以變成一個有意義、有思考、有想像的星座。彌敦道證交所每位嘉賓所說的說話就好像天上一粒星星發出的光芒，勾畫出政治、經濟、文化、歷史等不同層面的一張圖畫，讓我們細心欣賞、深入分析和思考背後的意義。